眼神，简单一点刻的美丽，想的太多放不下，提不起。 记得这发藏在回忆。

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5日，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5月2日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外公布了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，明确规定，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，规定将自6日起施行。自2017年7月1日起，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。据了解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31个城市已于2016年1月1日率先推行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的试点。保健食品监管新规征求意见，保健食品产品名称不得以保健功能命名，保健食品广告应重点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中国人大网发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，根据计划，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，拟于今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。修改个人所得税、制定房地产税法等列入了预备级的研究论证项目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岁月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，从而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。缘字情难了，一生一世相扑步不老，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。 让我飞也好，让我回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，让我醉也好，